像孩子的模样。当你觉得失望也觉得泪一行，我不曾走开，我不会走开。

叫做心跳。你们要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从来也没有什么天生一对，这些年错过了多多少少。 想能与你打起较量，见 从来不觉得好奇，你身旁冷清拥挤，我一直在这里。 Yeah.

的绝望。